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对啊，而且承接情绪还有一个核心我们要练习的，就是不要帮情绪贴标签。 对， 情绪本质上就是一个内在的能量嘛，你这样想，就是我里面一定感觉到了什么，产生了什么，那叫能量而已。 对， 所以既然叫内在感觉产生的能量，它就只是一个讯号。 嗯， 它可能是来提醒你什么。 嗯， 所以当你不要第一时间就帮某些情绪贴标签，不管是自己的或别人的，就你不要觉得生气等于坏。 对， 你不要觉得悲伤等于无能，就你不要贴标签，然后接住你来的这个情绪，就很像叮咚有信来了，你就接这个信就好了。你不要只问邮差说你来干嘛，我有叫你来吗，你来干嘛就是有讯号而已啊，没有来干嘛，就是来送封信，然后他要走了，好吗？所以不会有人一直问邮差你为什么送这封信，这封信什么原因，你是错的吗，这有病吧。但我们对情绪就是个模式啊。 是啊， 就当情绪来叮咚你的时候，你就开始贴标签，包含我们小时候也被贴那个标签。 对啊，很多 你是个爱哭的人，所以你是怎样的人？哎，这标签一路贴下去。 对，爱生气，所以你很坏。 对，对啊，还有那种你现在这样，那以后怎么办？哇塞， 哦，这个、 现在等于永恒，你知道吗？此刻很久远，所以那个标签贴很久。 但很多爸妈都会变成好像小孩一个行为就变世界末日。哎， 对，你现在这样，你以后就怎样？那你未来就怎样？我想想说，你爸妈都会算命哎，真的是哦，没有，情绪就是个叮咚而已。当你用这种比较中性的常态的感觉来看情绪，然后接住他要给你的讯号，你就会发现情绪是个很棒的礼物。原因是上帝、佛菩萨这个世界造的人这么神奇。如果你跟一般动物一样没有这么复杂的情绪，你也不会是这么有灵性的动物。 是啊，是 啊， 对啊， 情绪就是表达我们的灵性，对， 对不对？好，但生气当然有生气的教学模式啦，那怎么跟生气相处啊，怎么跟悲伤相处啊，它当然有一些行动策略啦。但首先我们还是要先能够在源头先接纳我有情绪， 接纳我有情绪，对，也要接纳别人有情绪。 对对，有些人是这样，我对别人都没有问题，很好， 他什么情绪我都接得住，但不是，那是演的。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对自己的情绪无法接纳的时候，对别人的那都是在一个期待值，或者希望别人看到我都是很棒的人。但是他自己本质真的不快乐。对，所以接纳你有情绪，然后进一步你就知道，哦，别人有情绪也是正常的。同理心才长得出来嘛，是吧？然后不要把情绪贴标签，就比较容易在情绪里面得到释放。 可以举个例子哦，这个例子其实很一般平常，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拿来当作是大家参考。就是呢，很多的小孩子啊，出去逛街的时候呢，你明明就跟他说不能买玩具，但是他出去呢，经过了玩具店，他就跟你欢，就说妈妈我要买玩具，然后你说不可以，我们刚才就说出来不能买玩具，小孩就哭了，说为什么不给我买，不就开始在哭闹。然后这个时候通常妈妈呢或爸爸呢就可能就是拽了就走，要不然就当场就骂说不准哭，哭什么哭。可是其实这样子，这个例子来说，其实他就是压抑了小孩的情绪嘛。你没有接受他的情绪，然后你自己也有情绪，就变成说双输，不是双赢。那如果这个时候他如果要哭，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哭呢？他有想法，你不让他做，他本来就会难过。他难过的时候，他有情绪，你又不让他有情绪，我觉得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就会变得，要么就很压抑，要么就把这样的原本没有被发现的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我觉得这都不是太健康。那与其这样，你不如就他想哭你就让他哭吧，带到旁边让他好好的哭，哭完之后你再跟他好好的跟他说，我们是不是讲过说不可以买玩具啊，他说是，刚才有讲过，那我们下次我们说好能买的时候再买好不好，好好好，那这 就可以带走了。其实这件事可能你会花比较久的时间去处理，但是相对来说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抒发的话，你以后碰到这样的情况的几率相对来说会越来越少。 嗯，我知道通常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心里就会产生那个问号，好，照这两个老师这样讲，那哭就让他哭，闹就让他闹吗？这样怎么办呢？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呢、啊、 对，亲爱的，这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它不是一次的问题， 是， 就是当你从小就开始跟他有情绪的交流，你接纳他，他不太可能在某一次里突然的暴走，一次的暴走通常都是累积性的东西、嗯、或者已经你们的惯性， 对， 就是你平常很压抑我，我只有这种暴走的时候我会要到我要的， 对，就是一种情绪勒索啊。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举例就是举例， 对没错， 对，好，那我相信大家应该聪明的听得懂我们正在讲什么， 都冰雪聪明、 就是、对，接触情绪是一个长久的练习， 对啊， 那你过度压抑当然就会有土石流跟暴走，所以引导那个情绪的流走到他要传递的讯息那里，那久而久之你们的沟通模式里接住彼此的情绪，就会有一种嗯，我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状态、嗯、我最后想要讲一个我自己被接住情绪的故事，那是我高中时候发生的、哦、但那个时候的我并不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情绪，甚至我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但是行为面看得到的就是我突然有一天就决定再也不要理我的闺蜜了、 嗯、 我要把她冰起来，我要看见她看穿她经过她不要跟她讲话，我就真的再也不跟她讲话了、嗯、然后我闺蜜完全不知道发生任何事，因为我也没说，我就突然有一天那个情绪就来了，那个情绪就是冰起来她，我不要再跟她有任何交流，我就把她冰封。 有发生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所以我的闺蜜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我知道我自己在某一种情绪里，但我那时候的我并不能厘清、 嗯、 那这个情绪一来之后冷冻冰冻期啊半年， 哇、哦、很久哎、欸。 那你知道我现在回去看为什么会说这个故事，因为我那整整的半年我的那个闺蜜都用她的耐心接住了我这个冷冻的情绪、 哦、 她还是在我旁边、嗯、她也没有 push 我、 嗯、 她接受我对她的所有的冰冷，他一定想说，他后来跟我说，他说我一定想你一定有什么状态，但你现在说不出来我也问不到，但我只能陪着你。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接住别人的情绪不是帮他解决问题， 嗯 OK， 所以当我过了半年之后我突然又有一天又跟他好起来又恢复正常，我是大概到了二三十岁我再 回想到这事情的时候，我有点理解我那时候到底丢了什么情绪，就是我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我都是在一种担心被遗弃的状态之下长大的人、 嗯、 可是当你遇到一个这么好的朋友，他会帮你带便当帮你做很多事情，我有一天突然觉得这是假的、 嗯、 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嗯、 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冰起来、嗯、里面的情绪是什么，担心恐惧害怕被遗弃嘛。可是这个人经过了半年被我冰冻竟然还活得好好的，那应该是真的、欸、我又恢复正常了， 是真爱、啊， 对，是真爱，对，所以你知道有些丢过来的情绪真的不是我们一时接得住的， 对 对，但是如果你只要好好的陪在旁边，你没有把它丢掉、嗯、你也不要批评它，其实有些情绪是我们自己的功课，我发情绪的人的功课， 嗯 对， 对， 所以也许所谓接住情绪它有很多形式，像我那个闺蜜我到现在都要把它当成这辈子最好的闺蜜、嗯、因为我只要想到我可以对一个人半年这样都没有离开我的，我会找到一个就不容易了吧、啊、真爱无误是不是，对啊，我为什么想今天来聊谈接住情绪这件事，就是每一个人这个情绪都有我们的内在功课，那我们身为旁边人甚至是第三者，我们有时候能做的很有限啊，也不用怪自己做不到，甚至有时候你可以不接这个情绪， 对， 是 OK 的， 嗯， 只要你不要用恶意的方式把那个情绪反射回去就行了，好、嗯、但是情绪毕竟是一个很棒的叮咚 在提醒我们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 对 对， 对，你看我到了十几岁的事情我到了二三十岁才想通，所以你知道都有些不是这么容易想通的答案，可能它还不是最后的答案、嗯、我不知道，但它毕竟到现在给我一些觉察，哎，我大概可以理解我那时候的情绪发生了什么状态，那我们今天这集哦，就先录到这里，希望你的心可以常常接到你的叮咚， 错，叮咚 叮咚，好，不是全家就是你家，是叮咚 五分意 五分意思，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